土地我已风来，将八方离去，地球你不许留我，这土地我已风来，将八方离去。 一生

消失的地图，青春美少女带出的火热夏天，火热心。 烧去幼稚，椰子火只知烧烫所烧，椰子火涌出兴奋故事，如在望片刻会做傻事，椰子火怎不烧去暗示，椰子火火中感觉可知，椰子火此刻失控太易，而最后结果人人如知，那秀发要俘虏住我，一丝丝摆向火中，那眼泪已一再被说，全都是那个意思，不要我与你不可以，不要想着那些事，不要我与你不可以，不要太痴。烧去暗示，椰子火火中感觉可知，椰子火此刻失控太易，而最后结果人人如知，那秀发要俘虏住我，一丝丝摆向火中，那眼泪已一再地说，全部是那个意思，那些事，不要我与你不可以，不要太痴。那秀发要俘虏住我，一丝丝摆向火中，那眼泪已一再被说，全部是那个意思，不要我与你不可以。 你给我一张地图，沿途浓雾弥补，那仿佛幸福的归路，不到结束不知道孤独，人在软弱很透露，我在试图寻找一个错误，爱情中曲曲折折的恍惚，得不到的祝福更让我在乎，你消失的地图再也看不到我的路，没有地址的付出早已忘怎么恢复，你给我的地图指引我往穷途末路，那里是伤心国度，我不会让自己哭，痛苦之后麻木，就不会更无助。